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，同音。第29集，两人额头几乎相抵，何修夜望着那棕黄色的眼珠，仿佛回到了对方带着入戏那时，又是深深地陷了进去。对方的深情将他包围住，再一次将他推进了角色当中。很奇怪的，何学义总觉得与左然相处时，这种发自灵魂深处的躁动才是正常的，有着一种难以名状的亲切。 好， 左然竟然又凑近了几分，两人嘴唇相隔大约只有一寸，甚至能感受到彼此呼吸时的热气。 说，渴望跟我在一起吗？ 何修仪知道这是在回顾沈宋二人的感情。啊，是。话一出口才发觉声音很干涩，他的心脏在胸腔内砰砰直跳，隔着皮肤，衣服牢牢贴着左然。何修义有点怀疑对方能够察觉什么，羞耻中又有一种作恶一般的紧张。恍惚之中，何修义仿佛回到了沈家大屋，宋智心中那种对沈岩的爱意全都回来了。 修义。 何修义以为左然念错了，便自我纠正说，沈岩。左然依然用几乎贴着何修义嘴唇的距离道， 叫左然。 左然。 嗯，复习已经结束了。行了。 左然后退一步，不再压着对方。 去吧。 好。 方才都是为了让你好好入戏。 嗯，谢谢您。何修义终于重新回到了在沈家大屋时宋智的感觉了。要与女子成婚，他只觉得蚂蚁噬骨，万箭穿心，全身血液似乎被流干了，他仿佛能看见各种武器在自己身上劈砍时飞溅的血花。何修义放下了碗碟，默默走出了厨房。这段李朝隐用了背后摇拍，这种手法大多用于影片结尾，主角消失淡出，再也不会回来。李朝隐把它用在了这里，表示某一部分宋智也再也不会回来了。接下来的剧情是，下帖三日过去，宋家没有任何不祥之兆，宋智母亲将二人的八字拿去请了卜卦者算了一算，卜卦者认为是大吉。宋母拟了一张彩礼清单，并且送到女家曾山修订。宋智无意中发现彩礼清单当中竟然有沈岩赠送给自己的金戒指，他发起疯，绝不赞同。宋母无奈，只得请媒人告知了女方，这事儿也为后来夫妻关系的疏离埋下了隐患。宋家全家上下都开始为宋智婚礼忙碌，有人派送喜帖，有人雇佣乐师，有人布置新房。新房中有一张大床。婚礼前晚，宋家请了父母皆在、丈夫健康、儿女双全的全夫人进房铺床，以求他们能将好运传给新娘。未婚无子守寡的人是绝对不能碰的。他们还按惯例请了两个小男孩上床睡觉。宋家还将花生、红枣、莲子、桂圆等果品撒在床上，这些果品都有特殊的含义。花生是生子，红枣是枣子，莲子是莲子，桂圆是龙子， 而新娘家也有同样很多多姿的仪式，比如在场院中铺上麻袋，并且由人不断地将麻袋传到前边去，这叫传宗接代。终于新娘子轿子到了宋家，两人叩头拜了天地祖先彼此，乐声喊声震天动地，当真是一派热闹的景象。仪式结束，二人进入洞房，宋芷揭开了从未见过的妻子的盖头。妻子非常漂亮，可宋芷却无喜无悲，脸上没有丝毫表情，只是机械地完成了洞房中该有的仪式。在宴请宾客时，宋芷酩酊大醉，而后在洞房中，当众人大声哄笑着要他们互相给对方起名称接吻时，宋芷突然推开人群落荒而逃。整个婚礼过程因为既有白天的戏又有晚上的戏，李超引导演从凌晨五点拍到第二天的凌晨四点，累了一天全解决了。何秀一走出片场时，觉得自己整个人都在打晃，宋母、大哥、大嫂、新婚妻子，其他所有人的戏份加起来才和宋芷一样多，就连饰演新婚妻子的谢小溪也只是连续拍了十来个小时。在宋家新居门口，何秀义十分意外地看见了左然。在拍叩头那场戏时，他便发现左然不见了，当时也是晚上十点，他还以为对方去睡了。左老师，您怎么在外面啊？左然看了一眼身边的人，十分言简意赅地道： 闷。 嗯。左然用眼尾扫了一下何秀义身上的大红色喜服。 你开始跟谢小溪饰演夫妻了？ 啊，对。谢小溪很漂亮，演技也很出众，是周林十八顾别墅小区门口才给请过来的。他被称为无冕之后，因为虽然实力有目共睹，却一个影后都没有拿到过，可以说是十分倒霉。每到有了出色作品那年，便会横空杀出一个更牛逼的，总是被提名影后，不过回回都是陪跑。 注意感觉。 左然似乎在以影帝身份给何秀义建议。 你不爱他？ 对啊。宋芷真正喜欢的是沈岩。左然伸手将挡着何秀义眼睛的额发撩开了。 别忘了，你是我的。 何秀义的呼吸顿时一滞。这个也是为了戏吗？左影帝在指导我，又带入了戏中角色，好像也只能这么想，但是似乎哪里有一点怪啊。有些别扭的何秀义生硬地转移了话题。哎，左老师，我方才听到了一个八卦。左然表情依然毫无波澜。 哦， 据说沈岩送给宋芷的那个金戒指。 嗯， 就是宋芷发疯一般从彩礼清单中抹掉的那一个，后来时常戴的，是您赞助给剧组的。 对。 原来是真的。 道具公司弄了一个铜的假，我那儿正好有个闲的。 我看了一下那个戒指，里面还刻着 ZY， 宋芷的芷字首字母是 Z， 以及沈岩的岩字字母是 Y，ZY 代表宋芷沈岩。您真是有心了，居然还在戒指里面刻字。左然眸子冰冷，依然毫无温度。 没事。 其实那不是宋芷芷字首字母 Z 以及沈岩岩字首字母 Y， 而是左然的左字和何秀义的义字，左义的首字母也是 ZY。 宋芷沈岩是个隐蔽用的幌子。 感谢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一替成名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照经纶，同音，感谢您的收听。